102.1 新城资讯台。 晚上八点， 海洋公园考下你，阿达伯拉象龟点样赢到兔仔？就是以身位取胜啦！佢哋系世上其中一种最大嘅龟，可以有成米二咁长，嚟小湖望月大象龟之旅睇下啦 ！FM 99.7 至102.1新城资讯台，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。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。黄色暴雨警告、三号强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。天文台表示，在晚上7:10左右，西贡以东海面可能有水龙卷。另外，天文台表示，超强台风摩羯正逐渐远离香港，本港风力正逐步减弱，但离岸及高地仍间中吹烈风。三号强风信号将维持一段时间。当摩羯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，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强烈季候风信号。超强台风摩羯下昼在海南文昌沿海登陆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，成为登陆内地的最强秋台。海南全省疏散超过41万人。新华社报道，海南大部分地区出现大致特大暴雨，海南岛北半部陆地出现13级至16级大风，街道绿化树木被吹倒，部分市园停电。有38年历史的连锁健身中心舒适宝宣布全线结业。海关表示，截至到下午4:30接获4宗相关投诉，将会联络投诉人了解详情并且展开调查。海关表示，高度关注事件，已经成立专责队伍跟进，密切监察情况，如果发现有商户违反商品说明条例，将会果断执法，并呼吁已经向有关集团购买健身或美容服务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。舒适宝向会员发公告，话疫情过后经济环境逐渐改善，但若干分店租金仍然高企，即日起全线结业。新投资者承诺继续为客户免费提供如下所有健身卡、私人教练课程和美容疗程服务。新公司正同各分店的业主洽谈租用原址，达成共识后会即时重开。积金局较早时确认，集团未有为大约740个员工缴交六月和七月的强积金供款和附加费，涉款大约300万元。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，息口高企、经济增长速度不如预期，以及居民和旅客消费模式改变，令部分中小企面对挑战，政府正从三方面提供协助。陈茂波出席一项活动后表示，政府金管局已经分别同银行业界和中小企会面，并且要求向中小企提供便利和支持。如果企业能够继续偿还债务，银行不应该要求提前还款，而银行业界已经表明会支持有关措施。他又说，本港未来几个月有多项盛事，包括单车节马拉松以及美酒佳肴巡礼等，希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消费。这次新闻报道完。 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.7至102.1 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'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。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。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，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，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，明日风势逐渐减弱，大致多云，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，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猛烈阵风，气温介乎26至30度，海有大浪及涌浪，随后两三日

小时候呢就一定鍾意打风㗎啦，因为唔想返學嘛。大个咗呢已经冇呢样嘢啦。就算係真係要返工啦，以前我仲係真係打工做緊 full time 嘅时候，都唔係太想打风。因为我会担心喺街上面嗰啲流浪动物。就算你系咪一个真系好喜欢动物嘅人，如果去到呢一啲咁样嘅天气下，佢哋想揾一个地方避下雨，可能有少少阻到你嘅。希望你都会俾佢哋可以避过呢一啲风雨先。唔止天气，人嘅心都会打大风。有时都会有好多嘅情绪喺里面，会自己同自己打交，会刮起一啲大嘅风暴。好多时尤其是人大咗，好似无从发泄，或者唔想发泄出嚟，唔想影响到其他人。成日都觉得好似有太大嘅情绪唔系咁好，咁但系其实适当嘅发泄或者表达都系需要嘅。过分嘅压抑咧，自己慢慢就会处理唔到，就会好容易一下崩溃。所以有时呢，我都会见到一啲比较即係直率啲嘅朋友，乜嘢都会讲出嚟嘅，乜嘢唔鍾意就直接闹嘅。佢哋真係会少啲一啲好大嘅爆发或者崩溃，因为平时已经係好足够咁样发泄到。其实要攞个平衡啦，因为有好多好自我嘅人唔鍾意就闹，亦都会有时影响到人哋嘅感受嘅。相反啦，即係好似我自己啦，我好怕影响到人感受，所以我都几压抑嘅。我亦都好怕麻烦人，咁所以自己孭住好多嘢啦，自己要处理好多事啦。有时啲朋友都会讲话你孭住太多嘢啦，有时你都要出声。佢话你永远都唔知㗎，可能出咗声就突然间有人伸出援手咁样。可能真的由细到大我都不是那么习惯，我相对的独立性都很强。因为自己又曾经在小时候过了外国读书，跟着自己一路生活，也都没有家人在那里，都形成到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处理，而也都没有人谈的。同埋之前都讲过啦，我系人哋嘅树窿嘛，我自己本身冇乜树窿嘅，所以都系嗰句攞个平衡，又唔好话真系好疯狂咁发泄喺人哋身上，但系太过压抑系唔好嘅，我都喺度改变紧。咁至于你呢，如果有啲咩心事唔开心解决唔到嘅，或者觉得有啲情绪无从发泄嘅，都欢迎你可以同阿咪讲，可以喺唔同嘅社交平台揾我啊，好易揾到我出嚟嘅啫。有时咧，你要去同一啲好熟悉嘅人讲你嘅心事，反而系难嘅，因为你有好多前设嘅。你都觉得佢知你太多嘢，或者识太多你身边嘅人，你会好多顾虑，讲咗出嚟会唔会有咩后果呢？咁所以搵一个唔熟悉你身边嘅人，一个咁样嘅人去倾呢，可能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。 滔滔不绝，新兴趣可讲半天。满足半天，伤心的不要说，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。别要讲心事，分享喷漆的照片，

分享他们的经验，面对各的挑战和发展里程碑。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1:30正经大湾区节目内播出。 不是所有交往，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，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， 每天爱你多一点。 把时间填得满满， 提及咩字眼你哋好似好大反应咁啊。 同情，大家好，我係陈子健。其实喺残疾人士嘅角度嚟讲呢，唔使咁样同我哋咁样讲嘅。其实我哋只不过係身体上面出咗问题啫，唔識行路嘅普通人就得㗎啦。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， 每天爱你多一点，梁剑雄。 如果你就嚟出外旅游，通讯事务管理局提醒你唔使用数据漫游嘅话，喺离开香港前可以要求营办商暂时停咗佢，或者自己删咗手机嘅流动数据同数据漫游功能。 如果要用手机上网，可以申请定额收费嘅数据漫游服务，或者买张喺目的地用到嘅预缴智能卡，租用 WiFi 蛋都得。 最好删埋啲软件自动更新功能啊！ 继续翻嚟倾心倾城。休息之前呢，就讲到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心事啊、唔开心啊，可以同阿咪讲。除咗社交平台呢，其实都可以写信俾我嘅。虽然我未必可以每一封信都回，或者好快回，尤其呢一排我係好忙。至于点解咁忙呢，迟啲话俾你哋知。但其实每一封信我都会看的，同埋过往都是的。以前我仲是在度做緊一个妹妹的时候，当时都会收到听众的信，其实我是会回信的。不过可能要等耐啲啦。真係要等到我得闲，但其实每一封信我都记得的。所以未收到的等我。去到呢个时候，你熟悉噶啦，会有一个小故事。今晚呢一个故事系咁样嘅，一群人喺沙漠里面迷咗路，带嘅水已经饮完啦，大家都已经走唔喐啦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这个时候领队的老者，他在背上面解下一个水壶，他跟大家说，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一壶水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喝，如果不是我们都会没命的。于是他们就继续跟着这个艰难的行程地走，那壶水成为了大家唯一的期望。望住嗰湖水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种对生命嘅渴望，但系真系实在太热啦。有啲人实在支撑唔住，就话：老伯啊，不如你俾我饮一啖啦。老伯话唔得，而家仲未系最艰难嘅时候，你要再坚持多一阵啦。佢有啲嬲啊。就咁样，佢坚决咁样拒绝每一个想饮水嘅人。 是一个大家都难以支撑的黄昏。他们发现老者不见了，只有那个水壶孤零零地企在沙漠那里。沙地上面写着一行字，就是说我不得了，你们带着这个水壶，带着这壶水，要记住在走出沙漠之前，哪个都不可以喝这壶水，这个是我最后的命令。老者为了大家的生存，将仅有的壶水留下。大家抑制住内心巨大的悲痛，继续出发。但是哪个都不舍得打开个水壶喝水，因为他们明白是老者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。最后他们一步步挣脱了死亡线，顽强地走出沙漠。他们喜极而泣，赶忙打开那个壶，但是那个壶流出来的全部都是沙。这个故事令我们明白，要做一个强者，首先是要做一个精神上的强者。在我们面临绝境的时候，在我们气喘甚至是筋疲力尽的时候，只要坚持多一阵，再拼搏一下，困难就会被我们征服，亦都会迎来不同的人生。不知你听完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人是不可以失去希望。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一样东西，我们觉得很难，就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希望，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，可以过到。失去了希望的时候，很快很快就会冧的了。所以真的学会相信自己，我们总会有顺利一点或者没那么顺利的时候。在我们顺利的时候，尽量去储多一点能量。当我们没那么顺的时候，就拿这些能量来用，不要失去希望。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目标，当我们拥有这个目标甚至远大一点，即是一个梦想的时候，我们一路向前望着这个目标，望着这个梦想，它会给到什么我们？是一个方向，我们就一路向着这个方向走。比起我们毫无目的或者很迷失，是差好远。是不是可以肯定最后我们真的走到去那个位置呢？其实不一定啊，但是给到一个希望和一个更大的机会。奥运就完结啦，咁但系呢段时间咧，其实都有播紧残奥嘅。阿咪自己就好中意睇，因为真系好佩服呢一啲有残障嘅运动员，佢哋嗰一种精神。有时候一路睇住，我真系会谂点做到嘅咧，真系好犀利。甚至我中意睇残奥更多添，因为呢啲运动员更加要克服。除了说在运动上面他们的训练啊，或者体能上他们的辛苦之外，还有他们身体上面给他们的限制。所以很尊敬这些运动员， 亦都真係可以成为我哋嘅榜样。只要相信自己做得到，其实真係冇嘢冇可能。